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为419人民起义57周年，南朝鲜的四月革命会18号在首尔举行结会，并发表了宣言书。会上发言者指出，距今57年前由青年学生抗议独裁和不义一致动员起来，用空手打倒了李承晚独裁政府，这一419精神在得到继承和完成，烛光革命应当走向更换政府、改善南北关系、清算恶弊的道路。另据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福州党发言人办公室19号发表一篇评论，主张必须继承419抗争精神，以烛光抗争精神建设新社会。